自己为自己来结尾。晚上醒的感觉和视线，每天走一条不知名的街，用抬起的眼看高高的天，自己为自己结尾。 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孙楠演唱的《生生世世》，陈琳带出的《没有音乐的情歌》，庾澄庆演唱的《都是你》。

相信你会后悔，爱和自由是没有绝对。

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金婷演唱的《项链》。